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Welcome to this new edition of FM Lifestyle. This is Chloe. And this is Gail. Welcome to our live edition on a Monday afternoon. Yeah, so what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what's special for today? First of all, it's a Monday and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are depressed. So yes, we kind of need to encourage them. After holiday syndrome. I think that's the first thing we need to do today. Mm-hmm. And today is China's tree planting day. All right, ours was about 2 weeks ago. Yes, we're also a lunar calendar. It's a very important day to be outside. I'm sorry it fell on the Monday and not a lot of people could go outside and plant trees. Yes, talking about the countries with the very large green coverage or ratio, what kind of countries? Well, just the pop-up. Tropical ones. I would say definitely like the Congo, someplace in Africa. Uh-huh. I would think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like Indonesia.Thailand and places around the equator, as long of course as people did not destroy it with deforestation. Yeah, and also a lot of island countries. All right, almost island countries. Like Palau, you know, probably Fiji. The majority of their island or lands are covered by trees and forests. Yeah, you're right. And also for our neighboring countries like Japan and South Korea.Also, they've got a very high ratio of greenery. So we need to catch up. Really, people, go out today and plant a tree. We need them. We need them so badly. Mm-hmm. 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绿化相关的一个话题哈。不过这个我们不来聊怎么来植树，不来聊怎么来增加我们的绿化率，这个可能不是我们考虑的一个范畴。FM Lifestyle 讲的就是 Lifestyle.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地球上特别漂亮的那些植被很丰富，然后同时呢这个植物有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观的那些国家。那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厉害了，他的名字呢叫沈威，大家可以看他的微博和微信哈，都是这种十万加的大 V。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他是一位作家，那今天的身份呢是环球旅行家，同时呢他还是吃货一枚，他写了好几本书，比如说我现在手里的这一本《出发吧，趁青春和梦想还在》，另外呢还有《有一天我遇见了世界》，亲爱的你一直很孤单吧。另外他是多家电视台特邀的旅游类的嘉宾，另外在爱奇艺、优酷还有土豆网都有他的旅游视频节目。现在呢据沈威说创业了，创业现在呢自己有一家公司，来专门做这样的旅游视频。那我们也来请沈威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自己。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沈威。 Hi everyone, I'm 沈威。 好的，那你先跟我们说说哈，就是很多人眼里特别特别羡慕这种环球旅行家。我们也在今天的预告里说了，就是不是在晒太阳就是在滑翔，然后要不就是在滑雪，总之呢让大家非常的羡慕你。现在我知道你作为环球旅行家已经差不多有6-7年的历史了，是怎么成就这个梦想的？ 怎么成就这个梦想？其实这个是还算是跟今天的主题有一点点关系。因为呢曾经的我是一个写小说的，而且就真的是写言情小说 romantic、然后呢但是后来有一次机会，这次机会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旅行的网站叫携程，他当时呢推出了一个旅行计划，说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去北极圈内，然后就这个北极圈内是离北极最近的地方看极光，就去到 Canada， 就去到加拿大。然后今天我们也会提到加拿大嘛，所以说当时我就在想，哎，我一定要去报名来参加一下这么一个 对自己的挑战。 嗯， 但是呢，后来我也没想到自己能从几千个人中间啊脱颖而出，甚至到最后就到上海去做 PK， 然后十个人之间选二十个人，二十个人之间选了一个 number one， 选了第一名。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当时也有很多旅游的媒体过来嘛，于是呢就给到我一个，就是说会说，哎，其实沈伟你曾经是做。他们喊我作家，但我喊我自己作者。你是作家，但是呢，现在你又有一个新的身份了，是酒店体验员。因为当时是说到全世界各地去住酒店嘛。 嗯。 但是呢，其实我会更觉得说，我说酒店体验员，其实我很喜欢酒店，但是我更希望说，你们认为我是个旅行者，因为 travel is my lifestyle。 啊。 嗯、 当时那个比赛应该做什么？你告诉我们一下。 哇、啊，当时那比赛真的是好残酷呀！因为当时也正好是什么。快乐女生啊，超级男生啊，这个很火的时候，所以说他们也引用了这种 PK 机制。先是海选，海选的时候正好第一年啊，有个叫澳大利亚这个国家 Australia， 他就是推举了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因为他们这是叫做我是全世界第二好的工作，就是 大堡礁。 对，大堡礁第一好，他说我们是第二好，第二好酒店体验员。于是呢，当时我记得啊，国内外海选的人至少不低于3000人，就在网上面，然后网上面就开始投票。投票呢，投票到最后的时候，大概会筛选出来400-500人的样子。400-500人的时候，然后就在网上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网络 PK。这个 PK 可能是，就是说他们用各种的方式在网上号召你去与你的粉丝之间参加各种挑战。然后呢，最终就选择出20位，20位就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人，其中有一个还从国外飞回来，然后到上海，因为携程总部在上海。 嗯， 然后呢在上海这个地方就开始现场 PK。 现场 PK 就是把上海所有的媒体，以旅游媒体为主，但是也很多那种传统的媒体，然后他们做评委，大概有一个60-70个评委，就是携程内部的老大们来给我们出题，然后大概出了有4轮题，一轮一轮的 PK。 然后最开头的时候大家觉得还挺简单的，因为主要是自我介绍，然后为什么你想做这件事，一直到最后面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些生存挑战啊，什么环节全都出现了。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这个 PK 还挺重要的，因为当我去完这一程旅程之后，我觉得吧，如果他没有这么一个环节的话，一来他宣传也不会那么大，二来是他其实最后就是我发现很多时候都需要自助游，就是如果你没有自己出去旅游的这个经历，或者说这样的胆量，或者说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其实完成不了这么一个旅行的，因为我们这旅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给到我费用，我自己到各个地方去，然后都没有人接待，每到一个酒店在前台给我一个小信封，信封里你要完成什么什么事。所以说当时我就在想，哎，他这个 PK 上面虽然说我们当时觉得挺残酷的，但是他其实把所有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和环节全都放进去了。 嗯，我觉得我每次都觉得咱们的时间太短了，25分钟。 Yes, right? 我感觉直接来回答各种 challenge 就可以做成一期节目哈。但是今天呢，这样吧，我们以后再请沈薇来详细的给我们讲，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旅行者，他需要具备哪些知识、能力，还有一些野外生存的一些技巧等等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来说这个世界上很漂亮的那些国家。那沈薇，你去过多少个国家和地区？ 呀，其实我去的之前就是前2天才统计过，正好50个。 50个，哇，很多很多哈。那我们今天要挑几个国家来说。首先我们提到这个绿化率高，也就是国家特别漂亮，到处都绿树成荫，鲜花烂漫，你会推荐哪个国家？ 哎呀，我先推荐刚刚我说的加拿大咯。 加拿大。 对，加拿大说实在我真的还特别喜欢，因为它首先跟我的旅游故事有关系嘛，其次呢，我去加拿大去过好几次，每一次去它都会带给我非常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最重要的感受就是说那边的绿化太棒了，好像城市里的人啊，包括温哥华，包括多伦多，这边的人好像随时都可以跑步，然后他们就是生活在那种特别美的环境中，让你会在想挺羡慕的。而且呢，如果说像我这本书里头其实有 特别写到我去加拿大滑雪，滑雪站惠斯勒，惠斯勒这个地方你就觉得哇，它这个山就跟仙境一样。然后呢，如果说这个仙境还是充满了运动的仙境，我就说到加拿大还有个叫班夫的地方，班夫这个地方， 班夫小镇哈，是体育电影的一个这个发源地， 是吗？ 嗯， 对，他又运动起来了。但是呢，我想说的班夫是因为，他真的就跟童话世界一模一样。因为我去年嘛，特别崇拜一个作家叫做刘慈欣，他写的《三体》，然后《三体》里头写到罗辑这个老师，然后去入住到一个他梦想中的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 就是班夫吗？ 其实他也没说是哪里，但是我觉得这种背靠雪山，然后面朝就是湖泊，然后住在一个大自己私人院子里头，我觉得这个地方就跟班夫一模一样。 哦，体育电影的文化节就在这个班夫小镇来举行，嗯，所以班夫我没有去过。 What's the English name of this place? Banff. I'm not quite sure. Yes, sorry. Banff. Yeah, Banff. Yes. Yeah, Banff. A small town in Canada. Yeah. OK, 对，那其实加拿大你说到这个绿化特别好， 嗯， 大家会耳熟能详的就是枫叶枫树，一到秋天的时候，嗯，到处都是一片金黄的颜色哈，啊。枫树在加拿大确实是已经作为了一个国家文化的一个象征。我听说你在这个薰衣草田里头发现了一种枫叶酒，这个两个感觉好像有点不太沾边，薰衣草和枫叶。 其实它也不叫在薰衣草枫叶，它是这样子，是首先大家都知道去到加拿大有个特产叫做枫糖，然后枫糖就是枫叶，然后把它提取出来的糖嘛。但是呢，其实枫糖还有枫糖酒，可能大家喜欢酒的朋友也会去带一个手信或者带一个礼物回来，它的瓶子有的时候都会做成像枫糖的形状， 对吧？ 然后呢，我是特别去到了在他们。就是一个当地最有名的一个枫糖酒的酒庄，叫做野兔，它叫 Hare， 然后这么一个酒庄，然后酒庄里头呢，它其实帮我们介绍了很多跟酒有关的历史啊，和这个酒庄为什么酿造的酒这么好啊。但是呢，当我去了解完了之后，我突然有个新鲜的发现，就是说原来在加拿大也可以看到什么呢？也可以看到薰衣草。 哦。 然后它的薰衣草又跟法国的薰衣草不一样，因为法国薰衣草可能属于野蛮生长，就是那种感受是让你觉得哇，这就是大自然。但到它这里来，就觉得它的薰衣草特别的精致，等于它这个酒庄外面有一层薰衣草田，并且这个薰衣草田它还可以去，就是说你还可以办理入住，就等于它把它做成一个民宿。嗯，我觉得啊，这真是一个我有一帘幽梦啊，就特别世外桃源那种小 住在。薰衣草田里头受得了吗？因为薰衣草的那个 smell is very strong, right? It's really nice. Yeah. It's wonderful. It's like all around you. 你知道我家的卧室门上插着一束薰衣草，嗯，每次推门进去之前呢，我先深呼吸，嗯，然后闻一闻薰衣草的这个香气提神，嗯，但是整个一大片田里，然后你住在这个薰衣草田里头，那个感觉一定是非常的独特。 Yeah.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接受，啊， 我觉得吧，它至少可以让你睡得好。 Yeah, it helps you sleep. 对，那这是加拿大哈，那我们接着往下，嗯，因为我们今天都得是短故事。 好嘞。 嗯，那接下来要推荐一个特别美、绿化， 嗯， 绿化率非常高的国家，你会推荐哪里？ 接下来推荐啊，其实我有特别推荐说，因为刚刚我们说到枫叶了嘛，有个叫就是我们旁边飞行就两个小时的国家日本。嗯，日本呢，其实你去看枫叶。那个感觉跟在加拿大完全不一样，加拿大属于欧美式的那种生活方式，去到日本就属于可能非常精致，甚至于说大家都说日本就是小唐朝嘛， 嗯， 就是我们要去到京都看枫叶。但是呢，如果说去到你真的去到京都，然后也会去到岚山，因为岚山其实离京都市区有一定距离，但如果你去到了，我会建议你以乘船的方式，乘一叶扁舟，然后呢，慢慢的在这个小荷塘里头，然后呢，去感受被枫叶感包围的感受。这样 被枫叶包围， 对， 落叶洒在这个湖面上吗？ 落叶也会有， 嗯， 也湖面上也会有，但是两岸的山上面全部都是枫叶，就层林尽染。 那这个季节应该是什么时候最好 啊？这个季节啊，我会觉得当然是秋天了。对，但是呢，我们现在去的时候可以看到樱花呀。 哦， yeah. So for Japan, I think what people really are trying to catch every year is April Sakura、mm-hmm. and Sakura Blossom. And this is a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that a lot of people really enjoy to be in.、 Yeah. And if you're going to the west side of Japan, like the areas around Okansai district, like Osaka or Kyoto, then the red foliage is、mm-hmm. probably、 or、 as、 maple. Famous. Yeah, it's that Asian maple, which is a very famous tree, almost as famous as Canadian foliage. 嗯，而且带有那种非常安静，有一点禅意的感觉哈。 对。 不过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船上，在水上来观看这样的景观。 对，但是这个船呢，其实也有的选择，这个是我的一个小 tips 啊，就是说它其实。因为越来越多的游客会过去，他会有那种专门的游客船，但游客船就可能坐满十个人、二十个人，他发一次船，大概十几分钟，这么一个游览，但是这种游览其实不是我推荐的，我推荐的可能是真的是在那边选一个酒店，因为那边其实有两个特别好的酒店，然后它会有独立的船，一个船就是坐你一家人，然后它会慢慢的从送你，从桥头送你，一直到在酒店的岸头去迎接你，这一趟旅行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好像就进入了一种千与千寻的世界， 千与千寻、 嗯、 对，好，对，也让我想起了再别康桥的那个感觉哈、 嗯、再别康桥， 对， 轻轻的我 来了，小和尚，对，一夜 之中 I just did 别康桥 last month and、uh-huh. I remember that the British tour guide said and this is a place where all the Chinese tourists come to seeBecause someone really famous wrote something here. Yeah. And in the end, it was me explaining to the tour guide what happened there and why is it so important for the Chinese tourists. So All right, it was really funny. Good for you. 那我们说了加拿大，说了日本。 嗯。 那接下来我们的下一站去哪里？ 我来说一下印度尼西亚吧。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呢，因为我经常基本上是我家里人，如果一家人出游啊。想生活一段时间，我妈妈她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一来熟悉，二来也近，三来是她觉得消费不高，而最重要的还是环境好。中间呢其实有一个地方叫日惹这个地方，我觉得吧应该挺有名的，但是我在巴厘岛的时候跟大家推荐日惹的时候，大家会说啊，日惹我们不太清楚，于是我就会跟大家说那边有婆罗浮屠，有普兰巴南，有印度教，有佛教，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说啊，这里真的好美，他们就会想去了解这个的历史，但是我就想说这个的历史真的跟森林有关了，因为它被森林所包围所覆盖，其实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一直没有被人发现他们有这么优良的这个世界遗产，直到有人通过当地人的引导发现了他们的只言片语或者说一些痕迹的时候，把它全都开采出来了，发现哇，原来有保护的这么完整的这些历史古迹。 那就是说这些历史古迹其实已经完全融入到自然里头了，可能那些残垣断壁已经被青苔呀、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植物覆盖了是吗？ 对，尤其是普兰巴南，它这个地方就很多很多青苔，但是呢现在因为他们已经把它给整理出来了嘛，所以说覆盖在它的树已经不影响我们去观赏它了，但是呢你去看看它曾经的历史照片，这个地方你完全就以为就是森林，不会想到它里头有古迹。 嗯，所以就是我们好像也在电影里头看到过哈，就是当人类的这个活动减少的时候，自然就会 take over， 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藤蔓植物啊还有那些树什么的，慢慢就会把那个地方变得特别的生机盎然，所以有一些历史有一些这个世界上的有一些地方哈，它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一处残垣断壁，但是多少年过去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了、因为那块的那一面墙就是绿油油毛茸茸的，就会特别可爱。 原来你站在可爱的角度也是挺好的。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去下一个国家。 对，今天准备了四个国家嘛，第四个国家我准备是俄罗斯。俄罗斯大家都对他，尤其是我的长辈，我爸爸妈妈这一代人对俄罗斯有个特别特别的喜好嘛，他们毕生也会特别想去俄罗斯，所以说呢去年的时候我带着我母亲去过一次俄罗斯，然后呢这一次我们选的就是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地方，也完善了一下他少女时期的梦想，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啊学习的时候 Yeah, that was the only foreign country that that generation Chinese people really knew something about it, really had an interaction with 是是是 literature, music, culture, language. These were also for a very long time the only foreigners who were allowed to come to China. So I guess for a lot of people in their 50s and 60s in China, it is very romantic, the notion of abroad, that would be definitely Russia. Yeah, 是啊 ，that's very true. 对，然后我们第一站呢，先是从圣彼得堡开始啊。所以在圣彼得堡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我带我母亲去参观了，不管是夏宫，其实夏宫那个绿化做的也很棒嘛，但它那宫殿就是哇，太 amazing 了，就是属于东欧的凡尔赛宫，我是这么感觉啊。 是。 然后呢 ？Yeah, very much like it. You're very like it.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其实住的地方就住在东宫的旁边。我东宫本身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她的宫殿嘛，然后旁边呢我们是住在狮子宫的四季酒店，其实它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别宫，所以说旁边一打开窗户是可以看到圣以撒大教堂的。然后当时我妈妈说，哇，我真的跟一个女皇一样，我可以住在这么好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就是其实我就想说了今天的重点，我想说个地方，在莫斯科有个叫女皇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你过去你会觉得哎真的还挺美的，因为绿树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就在这里你会发现，我觉得这甚至于说是莫斯科少就是很多那种绿树做得好的地方，它算是可以算佼佼者之一了。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个故事，它的地方叫女皇村。为什么叫女皇村呢？就当时叶卡捷琳娜女皇她想在莫斯科有个选址来住，她就除了圣彼得堡还要在莫斯科有个地方。然后当设计师和建筑师把这个地方盖好之后，叶卡捷琳娜女皇过来了，过来之后她就说，这个地方我一点都不喜欢，我再也不要来住了。 为什么？因为和她的想象差别比较大。 哎，我就刚刚为什么说到我们的旅行是从圣彼得堡开始，这是有一个小故事开始啊。其实通过我妈妈的眼睛，当时我们是一路听着耳机的 translate， 然后告诉我们该怎么玩，然后告诉这个地方有什么故事。这个时候我妈妈就说，哎，你看 Summer Palace 她看过了，然后 Winter Palace 看过，然后住在 Four Seasons， 然后都是跟叶卡捷琳娜女皇有关的地方。她一来到这个地方说，哎，这个环境真美，但是这个房子我真不喜欢。 为什么呢？ 就他觉得空空荡荡，然后一点都没有，就是他可能会觉得 没有人气儿。 对，比起那个圣彼得堡那种感觉啊，少了很多精致。所以说一个正常的女性，就我妈妈就算一个正常的女性，她看到这两个比较，她就会觉得我不喜欢这里。何况叶卡捷琳娜女皇，她肯定一看到这里就会说，哎，我不喜欢。 Ask you a question， 我花了好多年作为背包游客。 哎， 你刚才说你的专业就是体验酒店，就是酒店天价。为什么好多中国游客不喜欢背包旅游这个方式，而特别选择那些酒店？ 豪华的酒店， 对，越豪华越好，或者越高级越好，也没有真正的去体验一个地方的实在的那个感觉。作为一个背包游客， 明白。其实我是这么想啊，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接触的人群不一样，因为像我接触的人群，包括我的很多粉丝都是背包客，他们可能对酒店住宿还没达到那个经济标准，像 Airbnb 啊或 Lonely Planet 他们都会去研究，所以我觉得，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人群。 或者是说可能很多人呢还不了解这种背包旅行的方式。比如说我就担心找不到好的地方住，我的担心 必须是好的地方住还是就是地方住， 不对，因为我不了解，所以我会有这种担心，但是未必是真正的情况。你们刚才说到比如说 Airbnb， 或者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的家里头他也提供这种 boarding， 就是这种方式你可以和当地人做最亲近的交流和接触。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I think so。 所以你觉得有可能你将来就是写的一些书或者关于旅游的一些内容是更往这个方向走，也不是豪华酒店，而是去做那些背包旅游或者真正的自助游吗？ 对，其实说实在，自助游可能它里头会写到很多攻略，这个攻略上面的东西呢我写的不多，但是比如像我今天带来的书，或者下一次我送你我其他的作品的时候，你能看到其实我会用，我不是说我要推荐你住的什么地方或者说吃什么东西，我最重要的是希望说大家 有钱你可以多花钱，但是我会更推荐大家更亲近于当地人，然后跟当地人做朋友，然后更深入的。Yeah. 其实我主要的写的东西都是教大家怎么样子成为一个当地人。 哇 That's a good 这个非常非常有用哈、 exactly. 而且是现在旅行的一个新的趋势，所以大家赶紧关注神威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做神威的旅行日记，或者是关注他的微博叫 at 神威十万加的这个博主哈，他刚才也跟我们吐槽半天、说其实写文章挺挠头的。 Yeah, exactly. It's not easy work.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looking at it and thinking every book like this takes years of preparation. And every time you go travel, when you're on vacation, you don't do anything. You just travel. But us, you know, when we need to go to a restaurant, when they need to go to travel, it's work. It's not easy work. 好的，今天呢神威给我们描述了四幅非常漂亮的图景，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头，基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只能下次邀请神威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A journey of 1,000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Language is not knowledge. Language is habit.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欢乐互动英语秀英语 PK 台。Going for gold. 主持人晶晶和幽默风趣的外籍嘉宾带你学英语看世界。没有课堂，没有考试，没有压力，没有顾虑，不为考试，不为升职，只为自己更充实。365天，原味英语听不断，地道口语练不完，精彩文化乐不够。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The shortest way to do many things is to d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做许多事情的捷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